98% 的细胞，每过一秒，你都与之前不同。微信朋友圈每天发表量超过10亿，浏览超过100亿，每过一秒，朋友圈都在更新变化。主播的朋友圈里有什么？趣闻、热点、新闻头条、音乐，通通包括。每周五、周六和周日下午3:20到4:00，欢迎打开主播的朋友圈，这是一档不一样的新闻脱口秀节目。 北京时间下午15:19，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给大家带来的主播的朋友圈。大家好，我是乐陶。还是老生常谈的老习惯，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方式。如果您正在使用收音机的话，可以调到 FM94.5 或者 AM88 来收听节目的直播。另外您还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或者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来收听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另外呢，也欢迎大家在聊天室里和我们积极互动，稍后呢我会把我们的圈友群的二维码发到我们的聊天室里，也欢迎大家能够进到我们的圈友群和我们平时做一些日常的互动。那在上周我们说了，这周呢我们要做足球特辑的收官之集了啊。那还是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节目的嘉宾。第一位呢是我们的老朋友，我们的体育解说子昂，欢迎子昂。 哎，大家好，我是子昂哈，又来到主播的朋友圈了。 欢迎子昂来到我们的节目。另外一位呢是生面孔了，在这个足球特辑里面也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的节目，欢迎爱奇艺体育的解说汤宪博，欢迎宪博。 哎，乐陶你好，子昂你好，大家好，我是爱奇艺体育的足球解说员汤宪博，很高兴能跟大家进行这样一个沟通。 我们的足球特辑也是做了4季了，今天是第5季。在之前呢，一直随着欧洲杯，我们请到子昂还有其他的体育解说一起来跟大家盘点球、分析球。但是呢，欧洲杯和美洲杯都是在这周落下了帷幕。现在是周末了，这个欧洲杯和美洲杯的决赛都发生在周天和周一，不知道大家看了没有？还记得哪些啊？那结果是已经出来了。在足球的起源地把足球带回了英国，却没有留在英国，梅西梅老板终于捧到了美洲杯。那不知道大家还对这个比赛有多少的印象，那请子昂和宪博来跟大家先来复盘一下，然后来跟大家来讲一讲这两场比赛，请宪博先来。 哎，得嘞，因为欧洲杯这个赛事，因为也是跟我们自己有关吧，所以就跟得比较紧。欧洲杯这个确实是可以说纸面实力来看，应该是英格兰，包括他的体能储备也更好。 是的， 对，他踢意大利的时候，尤其又有这么些60,000+的观众里边，绝大部分都是支持英格兰，希望真的是把足球带回家 主场。 哎，想要一鼓作气，而且是打66年之后就没进过大赛决赛了。 哎。 所以说这玩意儿是个双刃剑，压力之下确实也没顶住。其实是一开始很早就取得领先，而且那一段时间你说凯恩啊，包括斯特林啊，一些球员们在前场的一个中前场的表现其实统治力很强。如果再猛追个10分钟，其实有可能意大利就扛不过去了。但是最后是索斯盖特的一个用兵的一个可能比较被大家质疑的一个事儿吧，导致最后意大利挺住了，并且把球权掌控回来。凭借着一个博努奇的扳平，再加上后来点球大战多纳鲁马的出现，让意大利从点球弱国变成点球强国了。这是确实是很让人意外的一个情况，当然也是情理之中的啊，因为意大利确实这届赛事打出了一个颠覆传统的比赛的一个表现。拿了冠军。这个可能对英格兰球迷来说非常不友好，但是因为赛前又有许多事儿啊，可能大部分球迷都觉得，哎，这不错啊，这意大利干得漂亮，从 coming home 变成 coming room 了啊。所以这个欧洲杯的一个结束，是一个让人很有荡气回肠又觉着百感交集的一个事儿。 是的， 对美洲杯这块呢，跟大家说实话，因为我们欧洲杯做完了就回去睡觉，但是美洲杯我是回头看了一下啊， 早起 决赛还是应该值得看一看的。 对对对对对啊，这是睡眼惺忪看眼录播，就觉得阿根廷确实，其实他一直跟冠军只差那么一步，连续2届美洲杯都是差一点，世界杯决赛也差一点。其实可以说梅西他的巅峰期已经是过了的。但是在这个时期 阿根廷我觉得反而表现出了前几届就是那种就是失之毫厘那几届所缺少的一种狠劲儿和血性。 嗯 啊、看着这脚踝出血了，不论是哪个球员， 嗯， 都踢的还是非常顽强非常凶猛。 嗯， 包括说有人诟病啊，说这个美洲杯踢得跟职业摔跤似的。 是的、 啊，对，上来就放横了铲，门前也不传球，大脚就给前场。 嗯嗯嗯， 那可能某一种程度上来讲，美洲杯更多的真的就是讲求的是一种可能就是意志力，甚至咱们说的可能以前德国那个教练强调什么疯狗精神或者豹子精神，还在停在那个阶段的一种精神意志力的拼搏上。当然阿根廷这次没拉胯，拉胯的是巴西啊，打了洛迪的一个失误进了球。梅西稍微有点可惜，有个单刀没进。 是的，所有人都说如果梅西这个单刀进了的话那就圆满了啊。 对，如果他那个球进了，今年金球奖就 对 基本稳住了啊！ 现在还是据说梅西占80%的这个概率啊。 嗯、 对、 嗯， 但是我觉得那个球如果进的话，那就是99%以上 了。 对对对啊、所以说你看，像之前 C 罗上一届欧洲杯拿冠军，大伙就知道这个跑不了了。 对、 嗯， 这届梅西虽然说最终没进， 嗯， 但是以他的这个表现，可以说让人更多的是唏嘘。他最好的年华的时候离冠军差一点、 嗯、 但是等他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就是咱们可能觉得肯定跟他巅峰是有下降的一个状态的时候、 嗯、 队友的其实纸面实力又不如巴西的时候， 是的， 拿出了狠劲儿。这个狠劲儿有时候在战术层面以外反而会起到就像是咱们说啊，这碳酸汽水里边3%那个配料， 嗯， 差这3%就差一个味道、 嗯， 可能阿根廷这届就有这味儿了，最终也拿到冠军、 嗯、 所以更让人觉得是唏嘘。欧洲杯就更荡气回肠，这是我的一个感觉。 嗯，那所有人都在说这个，在看美洲杯的决赛的时候，大家都说梅西是不是老了。 嗯， 因为其实所有人在这种梅西在整个的职业生涯里面，他老是第二老是第二，说实话我觉得在他的心里可能也憋着一团火吧。 对， 但是在美洲杯的决赛上，所有人都期待着梅西真的能够单刀，甚至是连过好几个人，做出一些大家意想不到的操作，或者是过人，或者是射门，大家都在期待。那梅西到底是不是老了呢？ 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我们客观实事求是来讲、 嗯、 梅西年龄上那已经是老了、 嗯、是的， 对吧？那我们说这是一个职业球员年龄的问题、 嗯、 虽然说有40出头还在踢的、 嗯、 啊，但也没有说40出头还在顶级联赛里攻城拔寨的，对吧？这是我觉得每一个人类最终就是每一个优秀的运动员吧，最终呢都要去正面面对并且合理处理的一个情况啊。我觉得 C 罗在合理的处理，梅西在合理的处理，很多优秀的运动员都在合理的处理。那这一届欧洲杯年龄上是老了，但是他的这个作用有没有老呢？我觉得只是变了啊，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最终呢，你说虽然说梅西老了，可能也就是对吧，没有那些就像乐陶说的连过几人啊，或者说那个花哨的射门啊、过人啊等等，可能这些少了。那你说前几届大赛，包括世界杯，包括这个其他的美洲杯等等那些国家队的大赛，梅西有这样的表现，但是没有冠军，对吗？但是呢，这一次梅西可能没有那些表现了，他不仅有冠军，而且还有射手王，对吧？还有助攻王， 是的， 对。所以说，你说，我觉得梅西不是老了，他是变了啊。有的人可能，我们梅西绝对不是少年老成，因为他在足球界呢，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已经达到了一个极高 的 成就 和成 就高度，但是呢，他在国家队确实差一点，我觉得。我觉得特别喜欢阿汤刚才那个形容哈，就是说像碳酸汽水， 嗯， 对吧？就是碳酸汽水可能别的糖浆啊什么的配料都是一样的，味儿都是一个味儿，但是不注入那点二氧化碳的话， 嗯 啊，就没有那个爽的那个感觉。就是阿根廷这次就是感觉是一样的啊，就是说突然就有气儿。 这个大家都在说啊，所有的大赛其实不光是检验这些球星，更是看有没有新人出来。 对， 这个今天我看了一部电影，这个王家卫的《一代宗师》，就在说这个老人不往下退，新人什么时候才能出头呢？我们刚才在之前的节目里面和子昂聊过，虽然说 C罗足够的自律，但是呢毕竟年龄摆在那。 对， 刚才我们又聊了梅西，是他可能踢打法或者踢法有所改变，但是年龄也是摆在那。那你们觉得未来谁能重新变成这个冉冉升起的巨星，能和这两位能站在这个高度呢？有没有你们在这场比赛里面，这两次这个杯赛里面觉得特别亮眼的人物？ 这是个很大的话题、 嗯、 就是因为其实一直在说哈，就是从梅西跟 C 罗达到那样的高度之后，足坛就一直有一个说法，就是说这谁谁谁是下一个梅西，谁谁谁 对，接力棒到底接给谁呢？ 对，但其实这俩人还在那儿呢，后面接力棒换了好几圈。 对，这两个人整体表现，因为包括像子昂刚才说的，就是只是变了，而可能确实年龄在大，但其实他们发挥的作用仍然不可取代。 是的， 不过这届杯赛也能看到一些我觉得一些小细节，比如说啊，像 姆巴佩算是一个职业生涯的第一次大挫折， 嗯， 每个人都在讲他，都在吐槽他，甚至恶意攻击他， 嗯， 所以我觉得如果姆巴佩就包括你说 C 罗梅西也好，在这个这种成年过程当中，就是成长过程当中啊，都有过类似的很标志性的里程碑式的挫折， 都哭过，崩溃过， 都曾经泪洒过， 对，都曾经想过一了百了，不是这个开玩笑，这歌名啊，这是歌名，这不是真的，就是如果姆巴佩能挺得过这段，我会觉得他是非常非常有潜质的，因为我因为平时因为欧洲杯比赛的时候我们要剪片子要做准备文案啊，准备这个新闻稿件，但是我看了他打德国的那一场，我觉得他有那种其他人没有的东西， 嗯， 那种节奏，独特的节奏， 嗯， 现在足坛遍地都是技巧型的，什么边锋技巧型的，什么二前锋， 嗯， 嗯， 但是你说这遍地都这样，都是什么新梅西新 C 罗，像子昂刚才说的，但是真正你能感觉出有那么点不太一样的还真就是姆巴佩， 嗯， 包括刚才这个前两天拉莫斯， 嗯， 应该是刚刚转会去了 巴 大巴黎嘛，他也说他觉得姆巴佩你最好别走，我知道皇马是世界最好的之一，但是就他的意思是如果你能在一个稳定的环境，大伙都说实话把这种可以说是起码是二当家的位置交给你了， 嗯， 这个你在大哥的羽翼下慢慢成长，慢慢的大哥肯定是要把这个东西要让给你，所以我觉得拉莫斯的这番话有一半可能是说实话一些很官腔的话， 嗯， 但我觉得有一半是很实在的话，就是如果他干得好的话，他能如果挺过这一段的话，他会是非常非常有潜质的一个，而且他年龄特别小，这是优势。 嗯，刚才这个阿汤说到姆巴佩，我觉得无论姆巴佩也好，内马尔也好，有人现在都在说啊，说足坛是现在大家的天赋都不够了吗？还是这个出新人和出强者的这个时代不在了？想当年这个大家还都记得巴萨的这些强者们，然后这些闪耀的巨星们，或者皇马的这些闪耀的巨星们，他们的名字就对于浅层球迷来说都是如雷贯耳的名字，但现在大家好像能谈起来的能津津乐道的只有梅西 C 罗，然后就是内马尔姆巴佩， 嗯， 再往下是人少了吗？是踢法变了吗？你们怎么看待这个？这也是个很大的问题，有没有这种想法？ 一个大的层面来说哈，是因为梅罗时代的余晖还在照耀， 嗯 啊，就是说大家呢，就因为其实大家的关注，尤其是乐淘强调，就是说，如果说从浅层球迷的角度来讲， 是的，嗯， 就是梅西和 C 罗统治流量啊，就是说足球圈的媒体流量 是 统治了很久啊， 嗯， 所以说呢，他们的这个言行啊，或者说他们的这个成绩啊，现在的就是当下的成绩， 嗯， 哪怕他们现在年龄老了啊， 嗯嗯， 可能最后这几年还会有很大的影响， 嗯， 啊，就是一个记者或者说一篇新闻，如果说去写姆巴佩获得了一个这个冠军， 嗯， 啊，一个法甲的冠军，和这个梅西又获得了一次，假如说哈，又获得了一次国家队的或者说巴萨的亚军啊，或者拿到一个助攻王等等等等，又说了什么话，或者说 C 罗啊在意甲啊又跟这个伊布啊有什么故事等等，就是这些东西肯定还是就是说曾经的流量霸主们，或者说这个新闻霸主们， 是的 啊，还是会更吸引到人的眼球。 嗯， 但是我觉得下一个时代很快就会来临，已经有很多新的，对吧？姆巴佩我觉得已经是现象级的了。 嗯， 对。那接下来比如说哈兰德啊， 嗯， 比如说接下来的这个唐纳鲁马啊， 嗯， 就是说他们已经在某一些时段自己的新闻出了以后，都已经是在霸占了这个热搜 头条和热搜 圈内的这个话题热议了。 嗯， 所以说我觉得下一个群星闪耀的时代吧，或者说多方这个割据的时代，很快就会到来。 嗯，那刚才我们说在，刚才一直聊梅西和 C 罗，那梅西其实是在这次美洲杯的时候，终于捧到了自己想了很多年的美洲杯啊。明年是卡塔尔世界杯了，对于这个在国家队的梅西来说， 阿根廷球迷突然觉得又站起来了， 阿根廷球迷是不是压力又来了，啊，这个怎么看明年的世界杯？ 世界杯头一次在冬天踢，可能对球员们来说，对大家都是一个新挑战，你忽然之间要整个跨越半球，在另一个季节把他们这种兴奋点调整过来了，相对来说是一个对大家都来说也是公平了，都是一样的。 但是像南美洲的就是美洲球队吧， 嗯， 因为咱们看啊，你看像欧洲杯那球就是开球门球的时候恨不得在门前传好几脚， 嗯 但是确实美洲杯给我感觉就是美洲球队在对某些技术的追求上渐渐的粗枝大叶了，还不像以往的那种感觉， 对 有粗枝大叶的趋势，所以说整个美洲要想在这种世界杯上占优势难度还是大，欧洲的面上还是会更大一点，因为欧洲整体 咱们说难听的，像子昂刚才说，这个新的一波球员快起来了。我之前也是在想，就是现在对球员的青训培养都像是，怎么说呢？不像以前那么个性化，敢让你追个性。 嗯， 更多的、 嗯、 说难听点，有点像流水线。 校园化、 嗯、 啊，对，流水线型，大伙都一个风格，可能都是那些东西。 嗯， 只能说在流水线里咱挑一个可能确实是没有包庇没有褶了没有窟窿眼的好球员啊，特别特别有意思的这种哎不错的球员能找出来。 嗯 嗯，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他们对战术的这种追逐呢可能还是要比每周更占一点优势，就是相对来说战术纪律性上会更完整。 嗯 嗯、所以我觉得当然这事儿啊咱知道这欧洲杯基本是欧洲每周基本平摊了快。 是的、嗯、 所以我们只是这么说而已，真的没准怎样，但我个人啊我个人大胆点说，我觉得可能还是欧洲的面大、 嗯、 从技战术加球员的这种成熟度上，因为咱们以前这种球星的个性你在南美球员上更能看到。 是的， 敢做动作敢想 嗯, 嗯， 有这个性格，但是现在感觉两个大洲两个大区域的足球强国的球员们 嗯 都没有那么有个性，然而欧洲还在讲更多的战术纪律性，而美洲的战术纪律性和这种技术细节 还没提起来、 对，没提起来。 是的、嗯、 对，所以 我想要看到的巴西风格的足球其实也没有在这个美洲杯的决赛里面看到。 没错没错，所以我是这个感觉。 是，确实就是说现在像阿汤说的，我换个角度去说的话，就是南美的足球还是有着自己的一些特点，还是和欧洲很不一样的。 嗯、 欧洲呢是它的欧洲的特点特别鲜明，就是团队性、纪律性、 嗯、 战术性啊、 嗯。 南美的这个特点呢，还是就是说它以前的特点非常明显，就是说球员们各有华丽的才华， 嗯、 然后而且还能在一个巧妙的化学反应里揉成一块儿，这就是我们之前那么喜欢南美足球的原因啊。 嗯、 但现在好像就是说。揉成一块的这个化学反应少了很多、 嗯、 也开始就是走一些欧洲的那种就是学术派的这样的团队配合、 嗯嗯嗯、 啊，所以说这样的可能一方面呢中和了一些球员跟个人发挥的这个才华横溢的这个元素哈、啊 嗯嗯、 但是另一方面呢又不是特别的在这个战术纪律性上走得特别的顺、 嗯、 或者说特别的流畅、 嗯、 所以说反而到了一个就是说两头都没有很顶尖的一个程度、 嗯 啊、所以说就像阿涛说的，可能世界杯最后的这个舞台啊、 嗯、 可能欧洲还是要强势一些、 嗯 啊、但是说句话就是说刚才不是从这个美洲杯冠军阿根廷聊到这儿了吗？ 是的， 就是我作为一个阿根廷球迷哈、 嗯、 我看很看淡，就是有个美洲杯就决赛时候都很看淡，就是决赛如果是真的输了、 哎、 我也会很看淡、哎、就是说 输了也习惯了。 对，后来那个发朋友圈里就是有一句话，就是有半句话，就是洗尽铅华、 嗯、 就是说之前经历过太多的事情了， 是 就是其实所有的阿根廷球迷或者说这个梅西的球迷，我觉得最后还是希望就是说拿到冠军绝对是好的，没拿冠军 希望你们未来仍是少年。 对, 对，也要开开心心的在踢球。 嗯， 那么多事儿都过来了，所以说世界杯、 嗯、 对吧，就像咱们都刚才说的，其实 C 罗也又老一岁了，梅西又老一岁了、 嗯、 不能 我们刚才聊的这些啊都是从这两个杯赛的决赛我们往后延展开来的啊、 嗯、 那我们再往回往这个两个杯赛里面来聊一聊啊、 嗯、 其实因为赛制的影响或者是因为天时地利人和的影响，有些比赛他没有办法，就有些球队呢他没有办法，就比如说我们说在欧洲杯淘汰赛的时候有很多我们认为的传统强队本来应该他们去角逐决赛的，像比利时像葡萄牙这种都是很有希望去角逐这个决赛的、 哎、结果 但是又 强遇上了、 哎、结果遇上了然后折戟沉沙了。 是， 那我想问问二位，就是在欧洲杯或者美洲杯的比赛上有没有哪些球队我觉得他其实质量或者实力还是很强的，还是很有机会的，只不过抽签没抽好，或者是天时地利人和不对， 嗯， 有没有这种觉得特别亮眼的球队？ 我觉得半决赛级别的十六强就有两个半决赛级别的，至少半决赛级别的较量， 嗯、 英格兰和德国、 嗯、 比利时和葡萄牙。 哎、 嗯， 对， 就是，但是没办法，就是当时就是我叫人看球的时候哈、 嗯， 就呼朋唤友一起看球的时候，我说比利时跟葡萄牙只有一支能进八强，你能想象吗？英国跟德国只有一支能进八强，你能想象吗？ 嗯， 那我们分析一下这个球队的阵容，比如说比利时，它是纸面实力，在FIFA排名里面，现在比利时排第一。 对， 嗯、但是呢，这个你觉得比利时在这次欧洲杯里面踢的他们的比赛，或者是刚才说到的打法， 嗯， 到底怎么样？他的实力到底配不配得上这第一啊？ 这个吧，因为非法排名这个很考量，就是近期的一些国家队热身赛，包括之前的大赛表现。 嗯， 所以说其实谁排第一吧，我觉得都有可能。 嗯， 但比利时现在也经历一个更新换代， 嗯， 尤其是他们其实中后场这一块，后腰现在只有维特塞尔这一个人。 嗯， 包括三中卫，你始终搞不定第三者是谁。你可能说维尔马伦，但你知道维尔马伦他那个身体条件，打一场好球就得歇两场，你不可能指着他连续发光发热用爱发电，那个对他来说太难了，他身体也不支撑。 是， 你说是那几个其他的那个第三中卫的人选一直是个问题。 嗯， 而且我觉得比利时阿扎尔的状态真的是很受他在俱乐部的 影响、 一直没有踢出来。其实本来是他该挑大梁，如果他和德布劳内都能发挥、再加上你说前面有这么一个能拉边还能坐在中间的一个卢卡库，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阵容。 是， 但是差就差在阿扎尔状态不好，后腰的位置在变弱，中卫第三中卫的选择还是个问题。另外我突然想起，我怕我忘了，我自己之前一直有个歪理邪说，我也是看了类似 N 多届大赛的淘汰赛啊。任何球队比举例子，我想最后打到决赛或者是拿到冠军啊，甚至咱就说决赛半决赛吧，千万就基本上不会从死亡小组里来，而且也不会说是那种淘汰赛早早遇到强敌的球队。就是如果你的小组赛就在死亡之组，或者说你从小组出来的淘汰赛上来就遇强敌，这种消耗是很大的，基本上就早早就折掉了。 对， 所以签运特别重要。所以你看英格兰为什么， 我们就是刚才说了嘛，天时地利人和很重要。 对对对对，这个东西算所以有点歪理邪说，但是这是我自己的一种感觉吧。 其实我觉得也有一些科学道理吧，就是说人的就球员也是人嘛，就是说尤其是运动员，他其实除了训练的水平以外，在临场的时候那九十分钟里还讲究一个激素水平。其实就是说在短期，因为一届大赛都是很短的时间内把它召集起来，连续踢好多场比赛。对于球员来说，他不可能自己的这个良好的状态啊，激素水平不可能动不动就蹦蹦上来了，是吗？ 但是都觉得这个肾上腺素到了以后啊，那就是往前冲了啊。 对，但是所以说就是说，可能冲一场、冲两场、冲三场，到最后真的是就这个整个人会有一个疲惫。那确实就是说，我觉得阿扎尔如果说是去皇马前那个阿扎尔放到这一届的比利时上，肯定有用哈。对，那个德布劳内其实现在还是可、 他还是不错的， 对，很灵的啊，百用百灵的。可惜就是说，我觉得两个重要的两翼吧，就是两个臂膀吧，现在这个不能说折了一根，现在是萎了一根， 有一个只能60%发动。 对、 对， 确实。 刚刚说完了比利时，那再说说葡萄牙。 嗯， 这个我们认为这个能进半决赛，至少能进半决赛的啊，我们说 葡萄牙。好多我的同事们都预测葡萄牙得四强，结果就是16强就对吧，遇上硬货了。 对， 就是四，因为葡萄牙除了 C 罗这个新闻点以外，其实他很多的球员也是非常厉害的，纸面实力挺强的。 但是大家都在想，这个在小组赛的时候 ，C 罗这已经拿到了射手榜的第一。 对， 大家都在想未来他会不会一直能够刷新这个记录，然后出来。 我没有想到，16强我回家了，但是我在家里看着电视拿射手榜， 哎，躺着就赢了。当然，葡萄牙这个问题呢，你看他那主教练桑托斯，他的履历，他带过希腊，其实他是那种就是说你给他一盘不怎么好的，就是食材给的不太好，他能炒个像样的菜，但是你要给他一堆什么就好东西，让他 山珍海味出来， 对，他反而还不是。他这欧洲杯之前自己就说嘛，你别看我们今年这阵容这样，但我觉得对我来说这选择没有变得更多。大伙儿以为这是谦虚的话，其实是夸 张。真 说都是实话， 真的慌了， 像这个家常菜厨子， 对， 你给我一烂白菜帮子，我能给你一个味道不错的东北乱炖，但是呢，你给我海参鲍鱼和龙虾，我就除了清蒸什么都不会了。 哎，方便面里放鲍鱼，你吃不吃就这个，就有点这个感觉。 放白菜放鲍鱼都一样。 对，所以 再说另外一场这个争议比较大的对局，就其实在第一期我们做足球特辑的时候，子昂就跟大家普及，就说这个足球圈里的几大误解， 错觉， 几大 错觉又来了， 对吧？又来了， 很弱，英格兰很强。 对，说到意大利很弱，意大利拿了冠军；说到英格兰很强，英格兰其实在半决赛，在这个淘汰赛里的表现还真的还不错， 还可以。 但是呢，在决赛之前，英格兰因为各种各样的动图上的热搜，比如说英国球迷的闪电棒，这个大家都在做图，说这个去了温布利球场以后，这个意大利的门将满脸都是这个激光点、绿光点和激光点啊！我们再来说说英格兰吧，虽然说已经输了。 哎，英格兰这个不知道这句话英格兰球迷会不会生气啊？就是说赛前真的是他当地的那些本土球迷啊，有点摔人品，有点掉人品， 是 就感觉就是整个的这个气势就有点变了。包括其实我觉得斯特林 在半决赛的那一倒那个点球对他本身也有影响。 嗯， 就是我们在就是看这个决赛的时候啊， 嗯， 其实斯特林可以在禁区里再来， 哎， 有这个机会的，有这个机会的，但是呢这次死也不倒， 对， 救不得，救不倒。他可能确实是就是说心里面自己已经潜意识里有一些变化了。 嗯， 对， 我觉得其实半决赛的那场对丹麦的比赛真的对英格兰队全队上下整个的，无论是其实技战术我觉得影响的不多哈， 嗯， 但是对于心理上包括进决赛这个事儿啊，包括整个 决赛 气氛烘托到这儿了，对吧，就心理上其实影响挺大。 其实对于英格兰来说，所有人都认为这是天时地利人和全占的一支球队啊，而且都回到家了，所有人最早都不是刚才我们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就说啊，把足球带回这个发源地，结果没留下嘛， 哎哎，足球串门 一开门抱歉走错了。而英格兰这个我有一个感觉，就是确实像乐陶老师刚才说的，就是本来是发源地，但是咱们回头看整个欧洲杯，东道主夺冠的好像就两三次， 嗯， 剩下东道主都会提前折，比如说上届法国，对吧， 嗯， 那个帕耶特把 C 罗绊倒了之后放倒了之后，帕耶特整场开始梦游，心里有负担了，完了我把顶流放倒了，这得多少人骂我，他自己就已经把自己废掉了。 嗯， 当然另一个咱得说，这个永远都是一个双刃剑，你说是压力还是动力， 是 他不好处理。 嗯， 而且英格兰队其实我觉得他那个圣乔治公园的那个国家队训练基地，你要是看他那个官方视频就知道，他们其实从体育运动科学上是特别牛的一个地儿。 嗯， 比如说咱知道2002年贝克汉姆第四指骨还第三指骨骨折了， 嗯， 但是那阵英国的就是科学就是运动体育科学就能让他快速复出。 嗯， 包括现在也是，斯特林半决赛虽然是倒了啊， 嗯， 就是倒完之后自己说，我觉得我们这个体能储备就算是在加时赛我们也一定能够碾压丹麦，而确实如此。 嗯， 就英格兰其实天时地利人和也确实是大伙很团结，体能储备又强， 是的， 前二十分钟那种统治级的表现真好。但是索斯盖特这个教练我觉得他已经很不错了啊，但是他还是有他的性格局限。 嗯， 就举例子，他敢于对萨卡这样的年轻人给机会，这种事埃里克森或者卡佩罗都不愿意这么做。 嗯， 他会大胆的选择他自己认为能够平衡阵容的人，但是他的性格局限就是他有点四平八稳，面面俱到，谁也不想让谁觉得不满意。 嗯， 最后就变成了打了20多分钟好球之后，兄弟们回来退守吧，咱们主场别跟人玩这个是吧。 嗯， 硬拼的话万一没拼过，让意大利 偷一个怎么办， 对，半决赛偷就这么偷的西班牙。 嗯， 所以他的用人其实如果再追10分钟真的有戏，这是他的一个，当然咱们说啊，每个教练有血有肉都有他的局限性， 是的， 咱说难听点，穆里尼奥去哪儿就逮内鬼，瓜迪奥拉临阵总整活。 哎，对， 所以这个东西可能就真的是，所以 很押韵。 哎呀，所以又 很对仗。沉浸在两句话当中， 横批足球万岁啊！是吧？所以你看，意大利这种就相对来说，全民都是全民皆兵，没有顶薪。 是的， 教练又有绝对权威，教练又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愿意吸取新东西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创新派。 嗯， 所以意大利拿这，又是他是从这个下位往上出击。 嗯， 所以他拿这个就觉得，嗯，好像是非常合理的一件事儿。 对， 但是这两场比赛就他们两个的这场比赛是战到了1-1平，最后是靠着点球，这个点球是不是更考验心理？ 哎，所以说你说就是说，我觉得真的是就是。多说一句啊，就是我觉得虽然说英格兰占尽天时地利人和，但意大利的这个姿态也非常舒服。 嗯， 啊，他往上冲击的姿态很舒服。 嗯， 那你说到了点球，我真的就是感叹，就为什么刚才提到索斯盖特一声长叹，就索斯盖特这个教练其实不错。 嗯， 啊，其实不错，也很有他的特点，很有他的思路。 嗯， 而且呢也带领英格兰拿到一些成就吧。 对吧，就是说你说的不好吧，那上一次2018年世界杯英格兰踢得很不错， 是的， 这次还进决赛。 嗯， 已经刷新了英格兰近期的这几次大赛记录了。 嗯，没错。 那但是你说我觉得就是人在背锅的时候， 不需要理由。 对，就是倒霉的时候真的就是你可能就是能带他踢2018年踢一堆好的比赛哈，这个2021年踢一堆好的比赛，你就决赛这一场背了大锅，你可能很难翻身。有的时候真的是人倒霉起来就是这样的。有的教练是哎我平时踢得很烂哈，但就关键几场我哎突然灵机一动，然后球员突然给力了就好了。 嗯， 那所以说你说这个点球排的那最后真的是没有办法，你不讲道理的，你 是 索斯盖特就是背锅了，那没有办法。 嗯，对，当然确实他 总会有人要背锅嘛。 啊，对， 尤其是在点球的阶段，这个姆巴佩也罚丢过，C 罗没踢，C 也都罚丢过嘛。嗯， 对， 确实包括像后边他连换几个人，当然这个观点上像我觉得桑乔或拉什福德甚至都没怎么触球，我印象当中啊，拉什福德一脚都没碰着就直接被罚了。 因为是这样，当时我记得有一个细节，就是他们俩早就站在场边， 意大利拖 就不让这个比赛进入死球 经验 啊。其实意大利本来可能当时想的是，我干脆就不让这个你俩这人换上 哎， 但是反正就是这个，我觉得误打误撞啊，错进错出，哎，就是其实你要说真的这个战就换人最后没换成，没办法了，就利用场上那十一人踢了，可能又是另一种， 这真的搞不好，因为像你说真的是把比如说啊，格拉利什往前点推，什么斯特林往前点放，我真的不觉得说让这种脚还比较凉的拳罚就是个好事。当然对于这点上像我们同事也有觉得，就是其实这种球员上去就罚也没事儿，但是像阿兰席勒他就觉得这种就也会有这种其他观点，就觉得脚都凉着上，而且最后放萨卡，这个确实是成了，那就是千古美名。那不成那 就，就得挨骂。 对，其实我觉得真的这个萨卡这个事儿，就是别的我觉得都可以看作就是说，因为点球有赌的成分嘛， 是 吧？但是最后萨卡排的，我觉得真的有点过分。就是你为什么要让一个十九岁的孩子，就是真的就是我回望自己十九岁，想想自己当时还上大学呢。哦，我上大学的时候，你让我去世界杯，比如说半决赛，去踢一个第五颗点球，踢输了就得回家，我天哪， 这个心理压力是极大的，而且对于他是一种考验。 他那个面前就是意大利球迷看台， 是的， 一群人冲他就张牙舞爪，哇，这球怎么踢啊？ 我觉得这个就是不知道当时，因为我觉得我们后来也能在一些短视频的平台上看到，就是索斯盖当时在指人嘛， 是的， 感觉他就是看到谁想一下，看到谁想一下，心里面没有一个特别 明确的，就 不是早就想好了， 就没想到会到最后这个点球的阶段。 确实，我觉得他挺喜欢萨卡的 啊， 对，我觉得他挺喜欢萨卡，所以说给了他这个机会啊，也许他想的是。对吧？ 新人能 出手 了是吗？ 或者说第五个万一就进了呢？ 对吧？ 就但是，哎，就是真的是这，我觉得对萨卡真的是一种伤害了。就最后这个结果对萨卡一种伤害， 甚至是对于未来的这个运动生涯，可能都会在心里留下一点点阴影吧。 啊，当然了，索斯盖特对吧？大家也说人家就是这么过来的，他当年不是也没踢进点球嘛，对吧？就这么过来的。 抬着萨卡，你看哥十多年前没进，哥现在当教练了。 对， 没事，别担心。 那在刚刚的二十多分钟里啊，我们跟大家一起复盘了一下欧洲杯，还有美洲杯，一起展望了一下。刚才简单的聊了一下这个未来的世界杯，我觉得应该再跟大家聊一聊这个，既然聊到了世界杯啊，要不要聊聊国足？因为之前我和子昂一起聊过一次，当时呢，这个国足还没踢十二强赛，小组抽签还没出来。那能不能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国足的抽完签以后？今天我们一直在聊签运。 对， 那国足的签运怎么样？来，二位大师来给解解签儿。 其实，哎呀，咱说难听的，对国足来说，签运没啥太大区别， 是 吧？ 就是总得踢嘛， 总得踢。对，丑媳妇总得见公婆，就这么立吧。 是， 但确实我感觉啊，因为中国队现在咱们的就是足球整体策略在变，现在是有不少这种规划球员的参加， 是的。 所以其实包括像日本媒体，相对来说，它不像越南媒体似的，有点像是就是没吃花生米似的，就有点冲动。日本媒体还比较客观，就是说中国队的上下限你不好判断。如果这几个人你捏合的好，他的上限会很高。他的下限可能没什么提升，但是上限会很高。这东西就真的是看李铁，包括你看他这些年有刘洋，有跟里皮的时间，就看他的捏合了。也是看，比如说啊，像吴磊这赛季在西甲， 是的， 会不会有更多稳定的出场？如果他的存在，咱们可以看到这几场关键时刻到点。我启动秀是永远比你快几步， 是的， 想的就比你早几秒，所以就如果他的状态能保持，其实中国队的上限可能还能再拔高点。但是对国足吧，咱们就你懂的，就是有希望，热爱他，但是咱们也做好心理建设，输了也不要去骂他，因为朝自己的这个饭碗里吐痰是最没有劲 的 事儿。 是的，没错。 是的，我觉得就是首先态度上真的是像阿汤这么说的，就是说我们去支持他。然后呢，就是赢了以后我们皆大欢喜，输了以后呢我们也坦然接受。 是的， 所以说很有可能确实我们就包括我在内哈，有时候输了以后，尤其输得特别可惜，或者说有一些离谱的镜头出现哈，也会生气哈，也是闷闷不乐一段时间。 只针对于技战术和当时当下就事论事，就比赛论比赛。 确实，就是说到最后呢，就是我觉得就是保持一个怎么说呢？你当时该生气生气，有情绪就是吼两句， 这很正常。 就自己私下里说两句，对吧？那我觉得最后呢，就是还是该怎么样支持怎么样支持， 是 还是说这是我们自己国家的一个代表，确实应该支持。而且我觉得你要说从签运的角度来说的话哈， 由于我们中国队的这个实力就是确实有限制哈，有限，所以说呢，你不管抽到哪个小组，我们都是第四档球队，就第四档球队就是其实就是告诉你有三支就比你强，但是呢，你要是想就是进世界杯，你就必须至少挑着摁着这三支里面干倒一个，对吧？情况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说对于中国队来说，就是我们明知道我们。不是，我们明知道有比我们强的，我们还必须去踢过， 迎难而上。 对，所以说这就是我觉得精神吧。那我觉得这个精神只要表现出来了，大家还是 很容易会接受，而且会继续支持的。 对，像这个小组，你说日本想赢那是不太可能了。澳大利亚呢，虽然说技术也不是多么的精细，但是这个球队向来就是说不以技术见长， 很猛。 我的身体就在这儿，你身体扛不过我，你技术你就谈不上了。但是像沙特吧这种。怎么说呢，比较偏重于技术，但是关键时刻容易软脚虾的球队，这个是有一个拼的希望的， 确实。 阿曼也同理，但是越南这个吧，我觉得大家对他来说，我觉得对越南我还是比较有信心。别看越南前几年拿那个亚洲 U23 那个杯拿冠军了，但是那些球员就这么说啊，如果你的球员青年阶段成长的不错，但是说如果他的成年的这种俱乐部赛事在一个相对水平比较有限的联赛的话，这几年就泯然众人了。 对， 其实你要和比自己弱的人踢，你也就是水平也不会高到哪里去。 那你先比如说拿咱们自己举例子，世少赛咱们踢得很不错的少儿那一批。 那既然聊到了这个青年的队伍，我觉得应该聊一聊最临近的比赛了。我们最临近的足球比赛那就是东京的奥运会了。虽然说在这次东京奥运会上呢，几乎全部采用了无观众，其实体育竞技很需要观众，尤其是足球这种比赛。那在欧洲杯上，我们能看到这个现场还是有很多观众的，但是美洲杯的决赛就寥寥几人了啊，甚至在黑市上一度炒票价炒得很高，而且还有人造这个假的核酸检测证明进。在这个运动会上，其实很考验球员和现场观众的一个交流，也很考验他们当时当下的心态和技术。来跟大家分析一下未来东京奥运会的足球赛场吧。 对，你想啊，这球迷在确实很重要。你看欧洲 杯，刚才还说过这个意大利在对面球，意大利球迷在对面这个不好罚点球啊。 对，你看欧洲杯有球迷干进去11个乌龙啊，为什么？好久没见球迷了， 激动了， 我给大家整个活吧，我自己门里踢你们见过吗？对，这是开玩笑啊。但确实球迷的存在对一个赛事是个很关键的事儿，很促进你的就是咱们现在刚才说的肾上腺素。 是的， 但是奥足赛本身就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经常是。传统豪强队并不见得出好成绩，像非洲的球队，像是尼日利亚什么的，经常还出点好成绩，拿个金牌。所以说这个赛事上，你千万不要把传统豪门当成传统豪门，也不要把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小球队，真的就觉得哎，就那么回事吧。青年赛阶段真的就是，他们相对来说啊，情绪的不稳定，对一些打法上可能还没有那么成熟的一些处理，包括前一阵我们都解说那欧洲那 U23，U21，抱歉，对， 欧青赛， 对，那个感觉就是，其实很多时候打顺了，踢谁就是灭谁，打不顺了，什么都踢不出来，就是上下限特别的。差距 就是说 很大的， 对，年轻的孩子会有不稳定的 对， 就是水平一直发挥的不稳定， 对，所以你看像日本队啊，你别看他是亚洲球队，要想到韩国队还拿过第三呢，日本队这个阵容又是这么的豪华，我觉得非常有戏。二一个就像是因为子昂和我们俩经有时候还搭档说西甲，西班牙这个国奥队现在这个阵容基本上都是西甲的技战力的球员出现了， 是的， 所以这个非常值得期待。但是前提啊，得有一个比较合适的教练捏合，你别弄一教练就是也是逮谁算谁，你去上一把。如果这教练既有大哥的魄力，又有一定的技战术见解的话，在这种青少年比赛当中啊，非常非常管事儿。所以说，我觉得就我认知范围内，这两支球队会非常值得期待。 就日本和西班牙，这是这两场球队 得一个近邻，一个是确实是豪华的阵容。 而且日本作为东道主，虽然说这个一般说东道主都是有点主场优势的， 对， 但是其实在今年他这个主场优势吧，有点显不出来。你说现场也没有个加油的观众，最多是这球场我稍微熟一点， 确实也就只能是这样。对，当然了，可能还有什么气候饮食的文化 啊， 可能 就是吃料能一些。快一点是吗？ 不用长途奔袭了，就是在本国待着， 也不用倒个时差什么的啊。对，其实对于我们的近邻来说，我们这边其实比赛的状态也不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对， 那好，今天请子昂和阿汤来跟大家盘点了一下欧洲杯，盘点了一下美洲杯，又展望了一下